指出，全世界都注视哪些国家支持自由、自决、主权的基本原则，强调世界正一致行动，回应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令莫斯科付出高昂代价。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昨日朝早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有雾，部分地区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100米左右。此外，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昨日下午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料该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继续影响该区，而一道冷锋会在明日抵达华南沿岸。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沿岸有雾，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展望星期一朝早有几阵雨，下午渐转天晴干燥，随后两三日朝早清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香港邻近海域、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有雾。天气开放，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雨，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环兰岛吹东北风6级，能见度4200米；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5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北京冬残奥冬季两项女子竞速站姿比赛，持旗手郭雨洁勇夺金牌，为国家队攞到第二金。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徵輕微或冇病徵，切勿前往急症室。佢哋如有醫療需要，可預約醫管局嘅2019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指定診所求診。詳情請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醫院求診，請體諒醫護人員配合佢哋嘅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齊應對疫情。 港台電視32防疫資訊台， 全方位為你提供最新抗疫資訊，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門及衛生防護中心舉行的防疫抗疫記者會專訪和專題報導， 亦會同食物及衛生局、衛生署、醫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務總署緊密合作，為市民提供最新有關圍封及強檢安排的訊息。 港台電視32 與全港市民同心打好這場抗疫戰。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啫， 留意咯， 留意喎， 留意咩嚟噶？ 留意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床在力在场，我哋尽是努力青春的 查什么自行挨挨胜利，爱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哋 ，Coco、小红、Simon、岑亮。 又黎家伙自己人啦，今个礼拜 ，OK， 嗱，今个礼拜吓喺呢个疫情嘅情况底下，我真系唔知道从何说起啊！咁首先问下大家，咁啊，当然啦，今个礼拜最劲嘅咧就唔系个疫情啊清咗零啦，而系啲超市啊清咗零啦， 系啊，而且嗰啲营业时间越嚟越短啊，乜嘢都买唔到啊！ 我嗰日啊走去咧，因为外甥女咧即系生日啦 ，OK， 咁啊喺铜锣湾嗰个 L 字头嗰个咁嘅即系百货公司啦，即系睇中咗个生日礼物啦，咁谂住诶第二日先至买啦 ，OK， 第二日去到闩咗门， 你知唔知我为咗首购鸡蛋啊，我行咗几日跨区揾咗好多间超市，最近系最后先至好可怜揾到。两盒咋，系细细盒嗰啲，佢仲要系即系将嗰啲原本嗰啲包装咧分开做一半咁样卖啊，跟住我系咁样咧先至抢到两盒鸡蛋咋。 OK， 嗱我就知道嘅，咁啊当然啦，亦都系因为咧，即系对于系咪即系封关啦、禁足啦，即系呢样嘢咧，咁啊政府咧就迟迟未啊讲出一个好确定嘅情况啦，咁啊但系又有好多不同嘅传言啦，咁所以令到咧公众恐慌咧，其实可以理解嘅。咁但系呢只抢法咧，有少少即系超乎常理啊，我真系有少觉得。嗱上呢 lockdown 期间都抢厕纸噶啦 ，OK， 已经有前科噶啦，但系今次嗰次抢法咧就好似唔使钱咁样啦，首先，咁亦都即系应验咗香港人真系唔会。執書啦，即係呢個特質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嗰只非理性法咧，呢一排咧，其實大家未喺網上面咧收到個 video 嘅，有個人咧就掟咗個 video 出嚟分析一下大家咧呢一個咧即係超市嘅清零嘅呢個熱潮啊。就問下大家，我用啲數據同大家計，到底一個人其實要用幾多格嘅廁紙每一日？咁原來一個家庭嘅時候，到底一個月要用幾多？咁原來佢就去分析就係話，以大家而家搶購呢個廁紙啊嗰個情況咧，其實你用幾年嘅可以 ？OK， 即係咧，我覺得搶廁紙你都仲話可以，即係留幾年都仲用得啊，即係唔會咁容易即係發冇發臭。但我真係唔明白點解啲人又要搶即係麵包啊、雞蛋啊，即係個政府都冇話要封，即係講得嚟可能都要，可能係一個禮拜。或者可能幾個禮拜之後啦，咁而家攞咗咁多呢啲要即食嘅食物咧，其實咧個個咧都係食到肥曬咯，一日咧就要食幾餐咧先可以清咗嗰啲嘢。 係啊，因為你唔食就會壞噶啦嘛。有啲人囤積菜添，你囤積菜嚟做咩啫？過得三日就唔食得要抌噶啦，大佬啊！OK， 最大嗰個問題咧，係本來你冇心去搶嘅，即係你都即係想做一個理性嘅人啊，即係啊我唔會同人哋搶嘅。個問題係人人都搶嘅時候，又冇曬嘅時候，咁你點樣咧？到你見到有嘅時候，你都搶埋一份啦。即係呢個恐慌咧，係原來唔係淨係即係單一嘅，即係人哋恐慌咧，你都會恐慌埋一份咯。即係我覺得，所以即係， 所以疫情 咧， 即 係 其實唔係淨係細菌可以感染嘅，即係恐慌呢家嘢咧，即係嗰個感染性咧，哇，仲要嚟得即係快啊！咁所以希望大家冷靜冷靜啊！咁所以咧，前嗰排咧，我唔係同大家去搶嘅時候咧，其實呢幾日咧，你見到其實好多啲超市咧開始陸續上翻架，因為之前即係供不應求啦，咁人手亦都有限啦，呢疫情底下即係要揾人開工，其實都困難啦，咁所以上架嘅速度係慢咗好多，同埋即係其實希望大家理性啲啦。既然而家周圍咁多人都確診嘅時候，喂，你攞去超市嗰度咧，即係逼到咁嘅時候，喂，真係好容易會中招啊，大佬。咁所以我亦都希望大家即係理性之外咧，亦都希望即係政府嘅官員唔該，即係對於係咪要禁足，係咪要即係嚇封港，即係俾一個明確嘅即係指示我哋啊！你見到而家咁多不理性嘅情況底下嘅時候咧，都唔想即係個個然後湧曬超市嘅時候中招啊，係咪先？ 不過我都好擔心，其實如果真係要即係封城嘅話咧，我諗啲人會再瘋狂去搶購咯。即係嗰個 video 真係嚇死我！即係喺個超市入邊咧，係咧。 逼滿曬人咯，即係我見到我一定會掉頭走咯。但係啲人仲要排隊俾錢啊，去買嘢啊。 唔 係， 但 係 我少少喺度懷疑嘅，因為好多人喺度搶呢個凍肉啦。咁我覺得即係其實如果你真係啊，真係七全要封城嘅話咧，其實凍肉係最好嘅，因為你可以擺好耐嘛。 嗯、但係你每個人嘅屋企嘅雪櫃可以擺幾多凍肉咧？咁拎到翻屋企，你可以摆边咧？你唔可以摆衣柜噶嘛，大佬啊！ 咪就系咯，所以咧，两年前我已经未雨绸缪啊，我自己买咗一个 separate 嘅冻柜，系专系摆肉嘅。咪因为我系生酮饮食噶嘛， 你对于香港都系好冇信心、啊，阿Simon。 本身 原来最恐慌嗰个系你、啊，其实仲要买屋柜雪柜嚟到摆冻肉。 因为我惯咗咧，我哋啲加拿大人咧，即系我哋系会有一个雪柜以外，都仲会有个冰柜。我哋你知我哋好少出去买嘢嘅嘛，一买就买一大冧翻嚟嘅。咁、嗯、其实我哋就好惯食呢啲即系雪藏肉嘅，呢、這个我就惯咗。咁啊翻嚟香港咧，我就发觉我雪柜嗰个冰柜咧，即系丁屎咁细格，即系好啦。到两年前开始爆疫啦，又系大家喺度抢嘢，我就发觉哇唔掂啦，即系咁样落去咧，所以咪即刻买咗个冰柜啦。啊，估唔到两年之后咧又大派用场。 系啊，同埋。我研究过我身边好多啲朋友咧，佢雪柜其实摆咩嘅咧？其实唔系净系摆雪柜应该摆嘅嘢嘅， 系摆咩咧？例如 当咗个普通嘅柜咁样咧，杯又摆喺里面啊，化妆品又摆喺里面，香水又摆喺里面。我净觉得你系咪癫噶？虽然屋企细冇地方啫，呢个系雪柜嚟噶。 我谂应该未必系化妆品，应该系美容用品，因为我都会放嗰啲即系美容嘅用品，即系嗰啲 cream 啊，即系你搭上块面会啊好冰凉啊，或者有啲药物啊，或者有啲咧凡士林啦、啊，因为我真系会放喺雪柜噶， 啲药真系会摆喺雪柜，我成日觉得呢样嘢好奇怪噶、哦，真系会好啲嘅咩？ 因为我都会将啲一啲未必而家即係好流行食嗰啲伤风感冒药啦，但有啲呢即係可能係医生开嗰啲止痛药呢，我好使得喎，但又食唔晒，咁但係你又冇，你又无啦啦攞出嚟食，咁我就放喺雪柜啦。 但我去嗰个朋友屋企，你真係细估唔到我到底喺佢冰格里面又发现咗啲咩囉。佢用一个密封嘅胶咧，包住呢个牛仔裤，放咗喺呢个冰柜里面。 点解啊？有咩作用啊？ 你冇听过咩？因为咧，其实即系网上面有人系教大家咧，即系点去保存咧，即系嗰啲好 vintage 牛仔裤噶嘛。即系有好多人 recommend 咧就话系啦 ，vintage 牛仔裤系唔可以洗嘅，因为你洗得多嘅话咧，其实一次都唔 recommend 洗嘅、哦。一洗嘅话咧就会有甩色啦，咁啊成个 texture 冇咗啦，会嘥咗 vintage 嘅牛仔裤啦。咁所以就 recommend 你点样咧？就其实即系其实。就放在冰格里面就是雪住它 哦原来是这样跟住然后你要拿出来穿的时候就先解冻 我不知道是不是解冻 可以不解冻都得的 夏天做就啱晒啦， 系啦。OK， 咁希望大家就即系要保持理性啦。咁但系亦都即系要其实系保持住警觉性嘅，因为而家身边左右咧都确诊嘅朋友咧，以前就道听途说，而家咧就真系身边识一两件中招嘅咧，真系完全系绝不稀奇。咁所以今晚咧稍后时间吓，我哋自己人嘅专题咧，再去访问两位自己人啦。佢都系啱啱最近咧就系确诊中招嘅，希望将佢过来嘅经验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等大家有啲心理准备啊，好冇？ 系。 好啦，讲翻今个礼拜啦，咁但系当然啦，即系我谂呢一两个星期啦，我哋喺自己人里面都讲到有关即系乌克兰嘅政局啦，因为其实突然间系自二次大战以嚟咧，我谂欧洲咧系从未试过系咁兵荒马乱啦，咁所以即系全球不论挛籍，不论你系咩国籍，其实都好关心，咁到底系咪真系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喺不远嘅角落咧咁样？咁而我哋作为自己人嘅更加关心啦，咁由于就其实系而家都好担心，若果譬如话俄罗斯真系成功攻占咗呢个乌克兰。嘅话，咁当地嘅 LGBT 朋友系点咧？因为大家都知道俄罗斯喺 LGBT 政策上面咧，其实真系好不堪啦。OK， 有嗰、那个即系有 anti propaganda law 啦，呢样嗰样啦。咁所以咧，最近我听闻话咧，其实好多乌克兰嘅 LGBT 社群咧，佢都心知不妙噶啦。如果真系让俄罗斯可以攻占嘅话咧，其实日后真系唔会有好日子过。咁所以你见到咧，我哋都听闻咧，有好多一啲 civilians 啊，即系平民咧，都加入咗嗰、那个即系所谓保卫。家园嘅 defence force 啦，防卫队啦吓，即系民间嘅防卫队啦，可以称之为系咁佢都觉得即系其实真系都一定要即系站到去前线里面去帮手咯。可能就算有一啲佢哋冇一啲军事上面嘅任何认识同埋 training 嘅话咧，佢都会加入一啲即系义勇军嘅行列，希望可以帮助有关喺医疗上面啦咁样。咁所以而家你见到佢哋都其实觉得冇得避噶啦，即系前有追兵就后冇退路吓。 想象一后、嗯、日后咧，如果真系由俄罗斯统治嘅话咧，其实佢都要面对另外一场嘅战争。 系、嗯，即系都会见到有好多平民啦，即系就算系、啊、即系头先所讲，好多人都加入咗自卫队。我上网见到，因为有啲 IG post 咧系，即系有一个系美女 model 啊，即系模特儿嚟嘅。你谂下平时即系佢系天之娇女啦，靓女咁样就啊，影下杂志相啊，或者系即系拍广告啊咁样。而家佢都要攞起支枪，即系去即系。去打仗去保卫家园，即系你可以想象一下，其实即系呢一样嘢对于佢哋嚟讲咧，即系唔系冇人可以独善其身咯，即系唔可以净系话啊靠即系佢哋自己国家嘅军队啊，或者系靠国家或者，即系当然佢哋国家都好，即系有好努力咁样去保卫啦。咁但系即系你有好多人。各行各业就算是什么角色都好，其实在这一刻呢都是要出来战斗的。 嗯， 是没错，除了战斗之外呢，我都看那个 news 呢，就是原来一个港人啊，咁去即是异性恋啦，咁就香港认识了他老公呢，就是乌克兰人嚟嘅，咁但是因为他即是这几年啦就移民了去乌克兰啦，諗住在那边可以有一个即是宁静的生活啦，但是点知战事就发生他的身边。即是看到这个文章呢，其实有即是作为一个香港人啦，同埋用中文字写出来嚟咧，嗰個感受好大啦。咁佢電視，佢哋自己開始都即係由俄軍入侵嘅時候，佢哋已經開始即係走難到去即係城市嘅邊緣咁樣咯。但係最後咧，個爸爸都因為佢要可能要徵召入伍啦，咁所以佢哋都要可能要分開啦。咁睇到呢件事其實都好傷感咯，好唔開心咁樣。話曬都係香港人。 係啊，咁雖然我哋都好擔心烏克蘭嘅政局啦，同埋烏克蘭人嘅命運啦，尤其是係當地嘅 LGBT 嘅社群啦。咁但係咧，我哋即係其實都見到咧，起見一個現象就係咩咧？就算有一啲咧，其實即係好深入分析嘅，即係所謂一啲即係戰事嘅專家咧，都其實從冇估到，就係居然其實已經打咗超過一個禮拜啦，係咪？咁但係其實俄羅斯嘅大軍咧，都係屢屢受挫啦。咁即係證明其實俄羅斯人係幾咁團結啦。咁我聽到一個咧，我相信係有待求證嘅消息嘅。咁就係話說咧，喺五六日前咧，即係入侵呢個烏克蘭嘅俄羅斯嘅軍人。有人听闻话咧，佢哋入到嚟嘅时候咧，可能无所事事啦，可能有啲军车啊，即系无啦啦坏咗啦，咁于是乎咧就滞留啦，然后跟住冇嘢做咧就，拎住个手机上下 Tinder 先，睇到底乌克兰有冇靓女先，咁于是咧乌克兰方面咧就听闻话咧就安排啲情报人员咧就假扮呢个美女。咁去反调翻呢个俄军，咁希望咧套取呢个情报。咁同佢哋 check 嘅时候，例如会问啲俄军问佢哋咩咧？你可唔可以喺你最劲嗰个坦克面前影张相啊？又或者，我真系好想有一朝一日咧吓，战事完毕之后可以同你见面啊！你可唔可以话俾我知你正确嘅位置喺边啊？ 系，即系估唔到呢啲时候咧，交友 app 咧变咗一个保家卫国嘅好用嘅工具。即系唔知会唔会有一啲即系俄罗斯。斯嚟即攻打，但系佢本身又系自己人嘅吓、啊，即系你知佢喺国内啦，即系可能禁咗好耐啊，嚟到乌克兰可能相对自由啊，睇下有冇一啲乌克兰嘅靓仔可以地下，可能同一样招数都可以用到。 系啊，咁所以我哋提议，其实乌克兰方面咧嘅情报人员咧，可以安排另外一啲人咧就假扮呢一个靓仔咧，就上去关大。 系咯，劲多啦， 可能会收到唔少情报。 不过你讲开即系 LGBT 方面咧，其实即系国际有啲组织咧，其实都开始即系为咗帮助即系可能系乌克兰入边嘅 LGBT 团体咧，都即系发起一个即系募捐嘅运动啊，或者有啲即系可以俾大家 online 去捐钱俾佢哋，咁就帮助呢啲乌克兰嘅朋友嘅。咁我嗰个web 嗰個名咧，其實就 outright 啦，即係 outright 跟住 .org 啦。咁大家可以上去睇下，如果即係覺得可以喜歡嘅話，就可以幫助下佢哋咁樣咯。 OK， 我都可以講多少少嘅。其實烏克蘭咧喺1991年嘅時候就脱離呢個前蘇聯啦，而係正式獨立啦。咁其實咧係喺佢哋宣布獨立嘅時候，就1991年啦，亦都咧係烏克蘭政府咧係正式將同性戀係非刑事化嘅。咁所以佢哋好擔心就係今次如果譬如話俄羅斯真係侵佔，然後由佢哋嘅管治嘅話咧，可能真係會開倒車，即係回到去1995年前啦。咁希望真係唔會發生啦。咁但係其實真係有前科，佢哋真係信唔過俄羅斯嘅。 因為其實早在2013年呢，其實是烏克蘭另外一個城市呢，就是被這個俄羅斯呢就是侵佔啦，同埋統治啦，所講的呢就是Donbass啦，就是這個敦巴斯的 ,ok。咁亦都已經係證明咗，當佢哋管治之後呢，當地有關呢個 LGBT 嘅人權情況啦，係真係每況愈下，係非常差。咁所以呢個絕對唔係杞人憂天，而係真係會發生嘅情況。咁所以天佑烏克蘭人，尤其是係天佑烏克蘭嘅自己人啊。 係。 咁但係講到有關同性戀非刑事化呢，有樣嘢唔可以唔提喎。今個禮拜初啦，原來新加坡嘅最高法院呢，就係 High Court 呢，就係 turn down 咗。因為本來呢，有人係透過呢個司法覆核同埋法律訴訟呢，就係希望可以逼令呢新加坡呢，係將呢個同性戀刑事化嘅呢一個不平等嘅條約呢可以推翻。結果呢，今個禮拜一呢，喺呢個新加坡嘅最高法院裏面嘅判決呢，就係將呢個所謂嘅 overturn 呢就推翻嘅。咁所以呢個自1938年咧，就系喺英国殖民嘅新加坡嘅纪元咧，已经成立嘅一个恶法，就叫 Section 377A 咧，就依然继续喺新加坡嘅。 当然啦，即系好多即系嘅权利都系要继续争取啦。咁但系我谂而家即系当务之急啊，我谂而家好多人都系比较担心疫情呢一样嘢。咁尤其是而家嚟到第五波嘅疫情啦，即系我哋香港都真系每日都过50,000宗确诊啦，最近收到嘅消息。咁所以我谂即系大家都习以为常噶啦。我谂身边嘅人咧，即系你都会知道，梗有一个咧。一個或者兩個或者更加多嘅人咧，都係已經確診啦。 係啊，今時今日你話俾人知咧，你身邊係冇一個人你識嘅咧係確診嘅話咧，證明你係一啲都唔交友廣闊嘅。 冇朋友， 你嘅社交 或者你系冇朋友， 你系宅得太紧要啦，你明唔明啊？你系好唔正常，其实 孤独症系啦。咁但系咧，我哋就唔孤独嘅，因为我哋都有朋友嘅。咁所以咧，今晚咧，我哋就揾咗两位都系最近喺第五波疫情有确诊嘅两位朋友，两位自己人朋友啦，就上嚟分享一下佢哋即系呢一段时间嘅心路历程啦。其中一位就系我嘅朋友啊 Tony 啦，一位廿几岁嘅后生仔啦。另外一位系阿 Coco 嘅朋友。 系啦，咁佢就係 AK 啦，咁 AK 就係都应该我諗哎呀唔好讲到佢咁老啦，即係20-30岁咁样啦。 OK,OK。 即係佢呢几日我喺即係个 Facebook 度见到佢即係确诊咗啦，咁都每日有问候佢呀，睇佢点呀，咁但係今日佢嘅情况都 OK 喎，所以我哋就邀请佢上嚟，即係同我哋解释一下或者讲解一下自己即係呢几日发生咗啲咩事，同埋有啲咩对应嘅方法啦。 OK, 咁所以点个中新闻报道返嚟之后嘅自己人啦，我哋即管慰问一下呢啲独留在家而家自我隔离嘅自己人咧。 用我的爱，用我亲切笑脸，眉眼轻笑出千纽甜。勿去劝勉，现状会改变，个个放弃争战，只想欢欣万年。用我的吻，用我身作贡献，大炮冲锋听不再远，长长欲决战，军队也敢讨厌。拳头 暴力不见即刻 Baby 切笑脸，眉眼轻舒出千纽电，甜蜜去劝勉，现状会改变，个个放弃争战，只想欢欣万年，用我的吻，用我身作贡献，大炮冲锋车不再燃，长长欲月战，军队也敢讨厌。 血流过的不见不见，即刻不送烟。 乖乖听我训练，多点劝。 和平论述早已早已早已不想。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752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150名确诊者死亡，当中一名32岁女死者已经接种三剂疫苗。医管局话，死者嘅血液有异常，怀疑佢有急性癌症，相信死因同癌症关系较大。对于新增确诊个案较前几日回落，卫生防护中心指出，个案回落涉及众多原因，唔能够靠一两日嘅数字判断，要观察至少一星期，强调疫情仍然严峻。另外，啟德德朗村多座大厦被围封强检，至今发现过千宗确诊个案。中心话，村内已经出现大型传播，希望确诊的居民配合到隔离设施。国家卫健委新冠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率领的内地专家团参观本港的社区检测中心、社区隔离及治疗设施。梁万年说，香港疫情爆发仍然在快速上升阶段，当前最重要是减少感染、重症及死亡个案。他说，全民检测肯定有效，但必须有周密安排先可以开展，现阶段要综合考虑是否有能力和资源去做，相信特区政府正在研究。政府发言人强调，特区政府将会坚定负起抗疫主体责任，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领导的抗疫机制下，各司局长无分彼此，会继续肩负起不同抗疫任务，尽快稳控疫情。发言人说，因应第五波疫情来势汹汹，及确保中央支援香港的抗疫措施有效落实，经跨部门督导委员会暨指挥中心研判之后，行政长官分派特别任务给个别局长，要求他们亲自领导相关抗疫工作，动员属下部门支援向行政长官负责。林郑月娥说，面对新一波疫情爆发，确诊个案不断上升，特区政府所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都以保障市民生命安全为出发点，但在执行上远超特区政府的自身能力。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的亲切关怀，定当用好中央支持，全政府上下同心，不断完善落实抗疫措施，尽快打赢抗疫战，稳定香港大局。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讨论议题包括乌克兰局势。王毅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会，中方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身立场和政策。中方认为解决危机要按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办事，尊重及保障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他又说，乌克兰危机最终只能够透过对话谈判解决，凡是有助缓和局势的努力，中方都会支持。 凡是不利推动外交解决并且令局势升级的行动，中方都反对。中方鼓励俄乌直接谈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布林肯向王毅指出，全世界都注视哪些国家支持自由、自决、主权的基本原则，强调世界正一致行动，回应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令莫斯科付出高昂代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沿岸有雾，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风势逐渐缓和，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展望星期一朝早有几阵雨，下午渐转天晴干燥，随后两三日朝早清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北京冬残奥冬季两项男子短距离坐姿比赛，刘子旭作出零的突破，夺得国家队个人项目史上第一金。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我是陈明喜，疫情虽然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就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 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三文为你报道一节 daily news。著名游戏《红彩六号围攻行动》取消在亚联酋国际电竞赛赛事。电脑游戏商 Ubisoft 近日公布了《红彩六号围攻行动》的年度电竞盛事2022《红彩六号 6 国际邀请赛》的相关计划，其中第二阶段国际锦标赛将会在亚联酋举办的消息引起了电竞社群的强烈反弹。 Ubisoft 最后决定收回成命，表示他们已经了解到社群成员对于这个决定所提出的质疑，因此将会另觅举办第二阶段国际邀请赛的场地，不过目前还未有确定接下来的举办城市。 Ubisoft 本来将会在亚联酋举办这个国际赛事的决定引起了强烈反弹，因为该国政府是出了名的反对 LGBTQ 社群，甚至有着全世界最严格的反同志法律，因此这个游戏的社群都担心参加这一场活动会否对 LGBTQ 族群造成危险，甚至还有来自同志和跨性别人士的社群要求 Ubisoft 收回成命的联署，去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13000份。科罗拉多州纳妥顿市303创意公司的老板史密斯诉请法院裁定准许该公司不接受该州反歧视法的限制，因为基于基督教的信仰，他决定自己的婚宴网站不接同他宗教信仰不一致的生意。 可唔可以拒绝刊登同性恋者婚宴嘅启示？拒绝刊登又系咪违背宪法第一修正案？美国最高法院近日宣布将会审议呢一个案件，预计明年会做出决定。科罗拉多州法律禁止商家根据客户嘅种族、宗教、性别、年龄、身体障碍或者性倾向给予有差别嘅待遇。位于丹佛嘅联邦第十巡回上诉法院去年七月以2-1多数裁定，如果俾史密斯嘅公司享有宪法豁免权，就会将同性恋消费者降到次等嘅市场，无法享受到佢公司嘅服务。呢一节嘅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反正我哋经常咧有一句说话咧，就系话便利店咧，梗有一间喺坐紧噶嘛。咁但系今时今日就要改口啦，就系其实确诊嘅朋友咧，梗有一个喺你附近嘅。其实真系， 系唔止一个添， 系咯， 系啊， 系嘛？以前听到话有个朋友嘅朋友确诊，有个亲戚嘅亲戚确诊咧，其实我已经好紧张噶啦嘛。但系到今时今日已经系平常到咧，我身边已经有啱啱有两个朋友咧，但系就系直朋友嚟嘅，咁就系仲系男女朋友嚟嘅。咁佢哋就即系男女朋友，我谂都好难会系一个确诊，另一个唔确诊啦。如果唔系，我谂佢哋都即系啲关系相当之离异啦，系咪？好唔熟嘅个故事，系啦。咁佢哋就啱啱就自我家居隔离咗，咁基本上都唔知系隔几日就已经系即系做自我测试咁样啦。咁其实系啱上个礼拜尾咧，然后先至开始就系几次测试咧都系呈阴性。咁到到呢个礼拜咧，然后先至放监，咁佢都非常之怪咁样啦。你哋咧， 直头而家啲问候语咧，话俾你听，第一句就系中唔中啊？中咗未啊？你有冇中啊？ 嗰个唔系六合彩，嗰个唔系六合彩系嘛？ 同埋而家最兴咧，即系喺 IG 上边咧，就系、是、大家都会 po 呢一个检测结果出嚟，同你分享啊！即系如果系两条线，就哎呀我有 BB 啦，跟住冇咗，哎呀今次冇 BB 咁样。 系啦，唔系，但系我起初睇嘅时候咧，因为我真系未即系早期嘅时候咧，未知个即系检自我检测咧咁嘅样噶嘛，我以为啊，做乜我朋友无啦啦 show 俾大家睇佢验孕结果咁样咧？因为都系咁上紧噶嘛，其实基本上 潮流兴有 B B 系啦。OK， 咁所以就住啦，喺呢个疫情啦，即系咁严重嘅情况底下啦，咁啊总有你身边有啲嘅朋友咧的而且确系确诊嘅。OK， 咁所以到底佢哋嘅情况系点咧？咁所以我哋今日嘅专题咧就系想捉住一啲我哋身边嘅一啲自己人朋友啦，睇下到底佢哋即系确诊咗之后咧，其实佢哋应变嘅方法系点样啦，独留在家嘅情况系点样啦。咁而咧啱啱咧就其实阿 Simon 系介绍咗一个你嘅朋友，佢真系。唔好彩，真系确诊喎，系嘛？ 系咁，其实即系确诊嘅朋友咧，都唔止净系呢一位嘅。咁但系咧就闹咗呢一位咁啊，从事零售业嘅朋友上嚟。咁因为咧喺 I G 嗰度咧都见到佢，咦，都好似啱啱好似准备好翻咯。咁同埋咧，即系成个时期咧都有睇佢由确诊到佢好翻，即系成个心路历程系点啊？咁就今晚一齐嚟关心下佢啦。佢系 Tony， 欢迎你 ，Hello。Hello， 大家好，我 是 Tony。 OK， 嗱，而家 Tony 咧，我哋透过即系视像啦，就同佢倾偈啦。咁佢好乖啦，我见佢系好精神嘅。咁咧就佢而家就独留在家啦，独留咗几耐啊？ 都一个礼拜多少少啦。 一个礼拜多少少系嘛？你今日精神 OK 噶？ 系啊。今日精神幾好啊！今日 OK 嗱，其實今日都已經 negative 噶啦，所以應該都好翻噶啦，應該 OK。咁你其實隔幾日你要做一次自我測試咧？你係有幾頻密咧？ 我其實我每日都做添嘅，我係 每日都做， 每日都 check 住自己。 所以最近呢幾次已經係呈陰性，係咪 系啊，啱啱最近两日就即系呈阴性咯。 系啦，不过咧，我见到网上面有啲即系确诊嘅朋友咧，即系分享佢哋啲吓确诊日志咁样，我觉得好好嘅，即系等大家有啲少少 reference 咁样咧。咁但系有多都提出一个即系 warning， 就系话就算你呈阴性咧，有机会可能系假阴性嘅。咁所以咧就要即系确保自己，亦都确保呢个公众安全咧，即系 test 多几次好啲咯咁样。OK， 但系问翻 Tony 先，你几时即系知道自己确诊嘅？同埋因为啲咩原因你会走去验咧？ 其实我上个礼拜四就 test 到系自己快测就 test 到系 positive 嘅，因为其实系最主要系我男朋友，我礼拜一同佢食完饭，跟住之后佢礼拜三就话 test 中咗，咁其实嗰晚已经好惊噶啦，咁我即刻 test 嘅时候咧都未有事嘅，嗰日测嘅时候，咁跟住去到礼拜四，咁自己都攞咗少少防疫物资俾佢之后咧，咁啊翻屋企就开始有啲唔舒服。 咁就夜晚就開始真係好似，有少少燒咯喎，咁就開始拆啦，咁就禮拜四中咗啦。 OK， 嗱，你哋個 case 好啲啦，即係雖然係你嘅男朋友啦嚇，見得好密啦，咁但係問題你哋分開住啊嘛，係咪？ 分開住嘅，分開。 係啦係啦，你所以好難想像咧，即係有一個家庭成員確診咧，屋企嘅居住環境又咁細嘅話咧，即係其他會 negative 嘅機會率真係好低咯，基本上。OK， 咁但係你個男朋友點解突然間興起要走去做呢個測試咧？定係都覺得只不過唔係因為身體突然間覺得唔舒服而走去測試，而係覺得既然全程都咁勁咯，咁都試下啦咁樣。 其實唔係，佢係真係開始有啲唔舒服。其實禮拜一見佢食飯嘅時候，佢自己就好似有啲話頭赤。咁佢以為佢喺公司可能吹冷氣吹親感親咁樣。咁我都不以為意。係啦，跟住去到禮拜二、禮拜三，佢就開始啲喉痛啊、鼻水啊咁開始出嚟啦咁樣。咁所以就真係禮拜三就一 check 嘅時候就發現咁就中咗啦。 OK， 嗱，你嘅 case 係點咧？因為我都好想即係分析一下啦，因為大家都交流咗好多啲有關即係如果確診嘅症狀咧，等自己有啲心理準備嘛。咁好多人都話咧，就一定係會有少頭痛啊、頭赤啦。咁所以而家全城係買緊啲頭痛丸噶嘛。清晒货咁样嘛，咁而另外咧就系话一定会有肝咳嘅，呢个情况系咪咁啊？ 其实都类似噶，因为一开始都系开始有啲头重重咁样啦，咁跟住之后第二日即系第礼拜五到开始就已经系定鼻塞，咁同埋系好多痰会开始慢慢出嚟，咁就变咗你会有好似话可能肝咳咁样，因为即系有啲痰棘住咗喺度，跟住就亦都会声沙咯，因为就系啲痰一路塞住咗喺啲喉咙咁样。 OK， 咁但系 最多朋友咧，即系出现嗰个问题咧，就今次呢一波咧最劲嗰样嘢系喉咙好痛啊，痛到好似俾好多支针吉呢一个情况咯。阿 Tony 有冇咧？ 我又好少好彩喎，今次又真係唔係話好喉痛，即係 feel 到佢係有啲發炎，但係就冇痛到話好似俾針吉咁樣咯。 OK， 嗱，唔好講話即係近期咁 Omicron 啦，早期嘅 Covid 咧，我哋都聽聞話咧，其中一個症狀咧，即係除咗係即係乾咳之外咧，你有冇係失去呢個味覺同埋嗅覺？因為呢個好似聽聞係好 common 噶嘛。 我又唔覺我有喎，反而似係即係病就口淡淡就正常都會咯，但係你話去到冇曬味覺，我就好似我就冇啦。 系嘛， 即系都食指带动嘅，仲系， 系啊，都食到嘢嘅，即系胃口都会差噶啦，只系始终病咗，咁但系就味觉又冇乜问题咯。 O K， 即系话你化妆台上面嗰啲Prada 香水同埋 Gucci 香水，你系分到嘅， 我闻到嘅，闻 到，闻 到 嘅，但系佢都冇得出街咧，都唔会喷香水啦，系咪 系，但系闻到自己唔除啊嘛。 OK， 我想问阿 Tony 咧，其实系咪同屋企人住啊，定系自己住嘅咧？ 我同屋企人住啊。 OK， 嗱，咁你同屋企人住嘅时候，咁点咧？你已经系证明咗，即系已经确诊啦。咁但系屋企又咁细嘅时候，就算即系你屋企如果你就算困埋自己嘅房啦，但系你冇独立厕所噶嘛，你始终都要出嚟噶嘛。咁你点样应变咧？屋企人？ 好真麻烦咯，因为我就困喺房啦，即系可能我真系去厕所嘅时候同屋企人讲声，咁可能佢哋都会入房先咁样，咁我先去厕所咯。咁跟住睡完，我都摆定支嗰啲消毒喷雾摆喺厕所咯。总之我去完厕所我就喷一次，咁冲凉嗰啲就等佢哋冲晒先，然之后我先去冲凉。咁我就会再做得足啲嘅，我即系冲完凉我就可能攞成个钟时间，即系攞啲漂白水就成个厕所喺度抹完咁样，跟住先至再俾佢哋再可能有机会再用咁样。 系啊系啊，我谂即系一定要做啊，因为其实真系太细嘅环境啦，同埋都系好密封嘅屋企环境啦。咁会唔会一出房就要戴翻口罩咧？ 会啊，一定会啊。 系嘛 ？OK， 但我屋企人，可能我屋企人佢自己都可能有时会带定喺出边咯。我真系始终唔知道我会唔会啲病毒会吹咗出去又好，定点都好，大家都要保护大家咯。 OK， 咁个三餐点咧？嗱，你又好啲啦。因为我认识一啲朋友咧，佢确诊咗之后咧，即系叫外卖啦吓。但有一啲嘅看更咧，直情系唔俾咧啲外卖员咧系送上房，咁啊劈咗喺呢一个即系看更亭啦。咁然后跟住又冇人理。又即系看更又唔会帮手拎上去，因为佢自己又惊啊嘛，咁所以好惨咯。你屋企又好啲啦，因为你屋企人可以即系帮你煮定饭啦，即系摆喺房门咁样，系咪探监咁样？ 係啊，即係擺房門咯，或者好似即係我嗌外賣，因為我屋企情況都係咁樣，其實啲外賣唔送上嚟啊嘛，咁唯有一係就叫屋企人落去攞啊，或者叫屋企人落去買咁樣咯，咁就擺喺房門，咁我開門攞咯。 係咯，咁即係可想而知啦，即係獨居嘅朋友咧，其實係即係分外麻煩嘅，即係其實有難有唔難啦。如果你有屋企人同住嘅話，你又擔心即係會感染到屋企人啦。咁你男朋友咧？咁你男朋友係獨居定係都係同屋企人住啊？ 佢都同屋企人住啊，所以佢基本上好多嘢都係屋企人唔煮埋飯啊，咁都係擺喺門口俾佢咁樣咯。 OK，OK，OK。咁啊，以你咧，即系呢一个确诊啦，即系其实你可以唔可以即系同其他嘅朋友即系分享一下咧？其实喺呢段确诊嘅期间咧，即系有啲咩经验啊、心得嘅，甚至系提醒大家要注意嘅咧？ 我觉得真系饮多啲水啦。咁同埋其實有時發燒，我發覺真係飲啲電解質飲品其實係真係幾好嘅，因為即係唔知係補充翻啲物質咁，即係補充翻身體嗰啲，咁可能退燒會退得快啲嘅。咁就同埋食藥就唔好亂咁食咯，即係坊間都有好多咩中成藥嗰啲，咁好彩我自己有個中醫師朋友，咁我都好彩問一問佢，佢都話叫我千祈唔好食嗰啲，因為我個體質係唔啱食嗰啲嘅咁樣，係啦，咁所以都明點解啲人要買定啲藥會擺定喺度備用咯，咁都係即係都係有用嘅，即係會幫你舒緩啲症狀。咁但係其實普遍我自己問我啲朋友，其實基本上你六七日到，其實就已經係好翻曬㗎啦。 係嘛 ？OK， 我見到有分享咧，就係話即係都有啲中成藥嘅，即係可能即比較 mild 啲咧，食川貝啊咁樣咧。咁我觉得可以嘅，即系润下喉咙、润下肺咧，即系平时冇病冇痛，我哋都食咧，我就觉得呢一种温和嘅中药都 OK 嘅。 咁啊 ，Tony 好彩屋企有啲咸金桔咯。 好 OK， 都 work 啦。 咁但系食药嘅话咧，你主要都系食咩药咧？即系头痛药啊，定系即系伤风药啊，定系你准备咗啲咩药俾自己咧？其实 我开头就都系啲头痛退烧嗰啲先嘅，跟住后期就都系食翻啲伤风感冒先咯，因为真系鼻塞得好严重。啊，仲有可能會自己因為我自己不嬲有開鼻敏感，我有啲洗鼻嘢喺度，我覺得洗鼻係真係好有用，真係你個鼻舒緩啲嘅會係啊， 係係，同埋真係瞓唔到噶嘛，由頭赤啦，有鼻塞啦嚇 ，OK 即係左邊塞完就輪到右邊咁嗰只咧。 系啊，真系塞完左边塞后边，真系瞓唔到。跟住之后，可能有时头几日系直情，即系第二朝起身，成个人湿晒咯，即系好似飙冷汗定唔知发完烧咁样，好辛苦。 系啊，我上个礼拜都分享过啦，就算我打第三针咧，哇，嗰只发冷咧，真系好得人惊，发冷到咧，即系 Simon 都讲啦，喺里面发出嚟噶嘛，你冚几多皮啊，其实都系冻噶嘛，系咪你嗰只发冷都系咁咧？其实 系啊，其实都系类似啊，真系，即系你包住个人，其实有。即系明明都着咗好多衫或者包住，但系都仲系有啲冻咯。跟住但系就调翻转，跟住去到夜晚嘅时候，可能你又就会发翻热，唔知点解又会。跟住就可能， 然后一起身就系啦，湿晒，然后周身汗咁样啦，咁真系好难处理嘅。咁啊，即系其实同我哋以往玩嘅无论流感啊、伤风啊，其实个症状都系类似啦。咁起码都听到我身边好多朋友都系讲话，其实顶尽一个礼拜到咧，其实就慢慢开始舒缓噶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就喺呢段日子里面，即系多啲补充剂啊，食多啲 supplement 啊，维他命 C 啊啲就唔好悭啦 ，OK？ 因为呢食得多咧，其实都冇乜所谓嘅，即系食得多咗嘅话咧，其实只会排出体外嘅啫，咁所以冇乜大碍嘅咁样。咁但系头先阿 Simon 话俾我知咧，其实 Tony 你系做sales 嘅嘛，零售业嘅系嘛？ 系啊系啊，冇错，零售业系啊系。 OK， 咁喺你确诊之前咧，都有开工嘅系嘛？ 有啊，都有开工啊。 OK， 咁惊唔惊啊？你点样做足安全措施呢？你真系，如果你做零售嘅话，你真系要对客㗎喎、 哦。其实都冇得点样惊㗎啦，即系好似你一定要对客，咁只能够即系戴好口罩，咁有时尽量都避免即系同啲客太多接触囉。你即系收完 cash 嗰啲就可能即刻洗手咁样囉。不过真系好彩就讲緊即系起码我停工之前，其實真係而家商場真係冇人啊！基本上其實都唔係好多客，每日都真係得個幾個嘅啫。其實 係啊，我有幾次去查記咧，我好似包場咁樣啊，我見到佢哋真係慘啊！咁所以即係其實你嗰間零售店亦都即係其實繼續選擇開門營業啊！喺呢啲咁即係差生意嘅情況底下都 係啊，咁但係就縮咗啲營業時間咯。 嗯， 係啊，咁都要盡量有幾多做幾多啦，係咯。 OK， 咁但系 有另外一个做零售业嘅朋友就同我讲咧，即系佢哋其实都有营业嘅，咁但系就因为你知道而家夜晚六点钟之后就冇咗堂食啦，咁尤其是系譬如一啲商场咧，因为你一冇堂食咧，其实啲人已经再冇原因 即係喺嗰啲商場度停留㗎嘛。即係你都唔會無啦啦哦六點後都仲出去行街，咁所以呢就其實因為呢個原因，就好多鋪頭呢根本就係選擇索性六點，即係同堂食一樣囉，六點之後就關門囉。咁但係你間鋪頭都仲係六點後都有營業嘅。 我間鋪頭六點後都有營業嘅。咁所以基本上到七八點其實都冇嘢做㗎啦。因為真係成個商場水靜鵝飛。 唔讲商场啦，成个城市都系静到啦，吓、啊，好似 curfew 咁样啊。 系啊，因为我自己要夜晚即系自己煮饭食咧，有时去买饭咧，咁我平时八点钟先出街噶嘛，但系点知落到去咧，全部啲食好多食肆都闩晒门咯，搞到我都唔知点算，又要买翻屋企煮咁样咯。 系啊，咁所以希望大家即系挨得过呢段嘅日子啦。嗯、OK， 咦，咁我想问下你身边嘅人有冇因为你而即系都中咗招咧？就屋企人啊，或者同事咁样。 好彩暂时就未，我自己都有即系中咗之后，我都即刻通知我嗰几日有见过，可能有机会即系除口罩有见啊嗰啲嘅，都即刻问。咁但系好彩佢哋都未有事咯。 系系系，我觉得就系即系自己确诊之后咧，其实都要 trace back 翻，就系自己过往嗰个星期咧，其实你接触过啲乜嘢嘅人咧？其实我觉得你真系有个道义要话俾佢知，其实我确诊咗啦，我同你接触过，咁、希望你自己都做个 testing 咯，呢个最基本嘅系啦。OK， 咁但系嗱，即系讲测试剂呢样嘢啦，而家全城就扑紧呢个测试剂啦。OK， 咁而家市面上面亦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啦。OK， 哇，即系眼花缭乱啦。咁所以你去拣测试剂嘅时候，你系 base on 啲乜嘢嘅 information 去拣，即系呢种测试剂觉得信得过咧？ 其实都冇噶，即系都系尽量即系买咗先算。你知而家真系周围都太多唔同牌子咯，都唔 check 得几多啦。即系有时可能真系买完先上一上翻政府啲网站嗰度再睇一睇咁样。哦，咁可能佢系国家药检局认可嘅，或者可能系边啲欧盟认可嘅，咁样先再睇咯。 OK， 咁系咯，又真系比较难啲。我哋都系手头上面冇呢啲咁嘅 information 啦。咁但系若果即系客观情况容许，你又买到嘅话咧，会唔会保险计起码买两只唔同牌子咧？咁然后两只都呈阴性嘅时候，好似嗰个可信度会高啲咁样咯，即系保险少少啦。咁但系 其实我真系有啊，我真系有，即系你真系有特登两个牌子，系啊，因为我第一日我就即系我有两个牌子，咁因为我第一日就用两个牌子 test， 咁我第跟住嗰啲日子可能我有个牌子多少少嘅，咁我就用住嗰个先，去到最尾我谂住真系 firm 我系 negative 化，咁我先用晒两个牌子咁样再 check 咯。 系啦，咁啊乖啦。 系啊， 我谂直人去验人咧，都可能用两只牌子嘅， 然后大家都学精咗。 好，咁你觉得你嗱呢几次都呈阴性啦，你觉得几时你觉得可以放自己监咧？ 起码清埋啲痰先啦，因为好似都仲有啲痰棘住，因为我自己有痰咧，我自己又唔好识吐痰嗰啲嘢。 系 咁样，面好多时都棘住咗喺入边，咁可能睇下过多一两日，睇下可唔可以再清多少少先。 系啦， 有需要就可能睇下会唔会做多一次深喉唾液啊，嗰啲或者去撩一撩鼻咁稳阵啲咯。 系啦，稳阵啲好啲。 我话其实阿 Tony 嗰啲痰未清咧，痰上颈，因为挂住男朋友啫。 其实都系啊。 有点难啊呢、這个。咁冇嘅，即系起码佢都系独留在家啦，即系佢又确诊，咁于是乎即系有少少即系处境相同嘅时候，就唔系你就自己独留在家，佢就可以周围 wet 咯。咁都心安啲嘅係咪喂，多謝 喂，24小時大家 message 都即刻有人覆住先囉， 咁都幾 sweet 嘅好似 long 啲關係咁囉。OK， 咁今日多謝阿 Tony 嘅分享啦，咁亦都希望你即係快啲繼續即係保持呢個 negative， 然後跟住可以即係放監，咁最緊要就係尤其是你 boyfriend 都即係做下康復囉，好冇？ 好啊，多謝曬。 OK，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多謝你 ，thank you， 唔該氣。 再等，含情待放那岁月，空出了痴心，令人动心。幸福的光阴，它不会变心，将分给每颗心。情缘亦远亦近，将交错一生，情侣爱得更深。

吓 ，OK， 自己独留在家隔离，然后都要戴口罩，因为唔见得人嗰只咧。 我觉得佢应该又系三四日冇剃须咁嘅样咯。 唔系而家唔剃须噶啦，而家全程呢个系而家嘅 trend 嚟噶嘛。 系咯，唔理噶啦，好多人都留须，我都留紧须啦。OK， 好啦，咁啊， 我都今日先洗啊，就都系。 系啊，其实而家。我哋真係要分享一下我哋啲 hygiene 呢，其实基本上呢已经唔係日日冲凉，已经唔係日日洗头好耐啦，其实。 因为索性做油头囉而家。 係啦，因为好多又即係已经 home office 啦，其实基本上都已经夜晚就冇街仔去啦，咁所以其实又唔需要见朋友啦，亦都为咗我屋企人嘅安全呢，亦都好耐冇见到屋企人啦。咁所以基本上而家我哋过得係野人嘅生活嚟嘅其实。 係啊，我话俾你听，我一套衫着成四五日啦而家。因为冇人见到， 其实我都 咩闻唔到，好清楚自己浸除咯， 系咯，我哋即系 冇嘅， 以自己为荣嘅所谓即系 fashion 咧，已经其实冇咗好耐噶啦， 抛开一边， 冇咗， 大家都豁出去，我哋都系嘛，我哋搞咗机咁多年，我哋真系未试过咁直噶嘛，其实而家个身世 最直嘅时 候，最直嘅时候就 行出，你行出街啊，行商场食嘢都见唔到人嘅，唉，算。唔好搞咁多啦，即係快食完快走就算啦，都我都费事，即係返工都係黏淋淋跟住走咁样。 係啦， 唔搞咁多。 所以突然间即係细估唔到啦，原来挛直共融啦，喺呢个时候係真係可以做到嘅。因为挛同埋直已经都係冇分别，但都係逢头救面。 係共融在于你 身世。嗱、你係啱啱確診啦，其实你係边日开始知道自己有事㗎？ 我谂大概系两日前到啦，两日前到啦，系啦系。 咁但系点解突然间会即系要做个 testing 咧？觉得自己可能真系会中招咧？ 哦，因为我系分分下嘅时候咧系发冷嘅，觉得系咁啊，跟住唔掂啦。咁然之后准备想起身嘅时候咧，就又觉得好热、哦。咁啊，躝落床啦，咁啊，咋能攞嗰个快速检测嗰个去厕所啦？ 系 咁，然之后咧就笃咗两下，跟住发现哇唔掂喎，系两条线喎咁样。咁但系嗰阵时其实我系同屋企人住嘅咁样，咁呢个时刻就真系唔谂啦，然之后就不如搬走咗先算啦，咁样即系执拾晒院咁样，然之后就离开咗屋企先算咁。 O K， 咁你但系你唔系住喺酒店，你住喺朋友屋企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又点解突然间会有一间即系吉咗嘅屋可以随时俾你搬去嘅咧？咁好嘅咧？ 我冇办法，朋友系即系可能好多物业啊，好多楼差手啊， 大地主嚟嘅。 系啊，呢啲朋友总系识一两个嘅，真系。可以大派用場喺呢啲 日子。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佢 都真係好好朋友嘅。 係因為頭先我哋啱訪問阿 Tony 咧，因為佢真係同屋企人住嘅，咁所以就變咗佢又驚即係感染屋企人啦，咁所以就變咗唔係淨係獨留在家，淨要困自己嘅房咧。咁頭先就問到佢咧，淨係去廁所嘅時候咧，都要同屋企人夾咯。嗱，我去廁所啦嚇，大家入翻房啊，唔該。 係預約制啊，係 預約制。 咁你自己搬咗出去嘅話，咁其實嚇、你啲三餐點樣搞掂啊？要人照顧你嘅喎。 咁咪就係、首先好多謝我朋友啦，羅彪啦，咁我羅彪亦都好好啦，帶咗個， 但佢有冇中咧？ 羅彪冇中，羅彪冇中，羅彪好啊，佢特登帶咗嗰啲快速檢測嘅俾我啦，又帶咗呢一個蓮花清瘟膠囊俾我啦，咁我自己咧亦都帶咗個私家嘅东西，咁即系我喺我一啲自己独处嘅时间咧，我有一个重拨啦，呢个声咧声音好疗愈， 好重要、 你哼两下嚟听下重拨， 好，大家留意一下。 哇！突然间好清心寡欲啊！哇！完全系嗰件事咧，直情好似喺度 一言惊醒梦中人咁啊！ 唔系，亦都有啲聊斋，亦都有啲聊斋 feel。 咁透过呢个声波啦，去帮我 meditation 啦，咁啊，系咯，真系系咯，呢啲嘢去陪我共度呢一个抗疫嘅期间咁啊。 OK， 咁所以就变咗系你朋友帮你接济你三餐，全部都系外卖咁样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或者系有啲购物或者外卖平台咁样咯，系啦。 系即系准可以去到即系递俾你喺门口咁样系嘛？ 系啦，冇错冇错冇错，或者摆低喺门口问我。 OK， 咁但系你而家即系 trace back 翻咧，因为头先我哋访问阿 Tony 嘅时候咧 ，Tony 就话咧，因为其实系佢男朋友感染咗先，咁所以咧即系好 likely 咧就系佢从男朋友即系身上面咧就即系吓即系中招嘅咁样。咁你当你 trace back 嘅时候，你觉得自己系因为乜嘢情况底下中招咧？ 我真系唔知道，但系我应该系我系，但系真系嗰一日咧，系我系收住一个由美国寄过嚟嘅包裹。咁然之后我就开始觉得个喉咙有啲痛啦，吓就 系、 是、咁样咯， 真系咁夸，真系物质 系 细菌去游记， 我真系唔知道，我真系唔知道，真系真系嗰一晚嘅就真系， 系嘛， 系啊，即系你可能又去啲去，你需要去外国网站订购一啲嘢咁样，咁然之后嗰一刻攞翻嚟咁样，然之后。就是那晚就是这样就觉得 会不会你之前其实这段期间都有出去吃下饭啊或者是接触一些朋友这样的。 是咯我觉得透过邮包感染呢那个机会率是比较低一点咯。真的很容易你只要吃一餐去查机那其实真的我觉得那个机会率还高啊感染的机会率。 那就是都是有的机会的。 其实我都睇過啲報道咧，其實即係當你能夠驗得出有病毒嘅時候咧，其實係已經感染咗兩三日或者四日之後，你先至可以驗到有病毒咁樣嘅。所以咧就唔會應該係個招嗰個郵包傳染咗你，應該係你 仲要抓 medic 到，哎一收到郵包，然後跟住嗰晚就喉嚨痛啦咁樣。我覺得你太抓 medic 咯，你呢個人其實你收到咩禮物啫？你係咪好唔滿意嗰個禮物？於是乎咧， 郵包入邊 係 咩？ 啲玩具嚟噶， 生用品。 不过头先阿 Coco 讲得啱嘅，即系其实你初初感染嘅时候咧，其实反而嗰个即系含菌量咧唔系最高嘅，咁所以咧就即系都要提议大家，亦都因为有一啲即系确诊嘅朋友咧，其实喺网上面咧都分享过啲经验咧，就系话就算你后期咧测咗几次阴性都好啦，你就嚟好啦吓，但可能你身体里面嘅含菌量都系高嘅，咁所以就唔好咁快放自己监咯。因为你可能你好紧，但你行出去嘅时候，你有机会咧系将你身体上面含菌量高嘅，即系细菌可以感染到其他人。 嗯，咁我想问一下 Andrew， 其实即系你而家病咗即系三四日啦，咁其实你个感觉系点样嘅？即系你有冇好似啲人咁样话，哇，我即系喉咙痛咁样都讲唔到嘢，咁样或者系好辛苦咁样咧？ 又唔系个人晕晕地咁样，成日都即系企喺度又觉得晕晕地，但系咳两声咳就有嘅，系一啲干咳咁样嘅。咁咪有啲痰咯，咁即係真係你即係如果真係喺呢度奉献大家，其实真有痰呢真係唔好顾而太，你真係一定要吐出嚟，呢个好紧要，即係呢个係呢个 process 係你一啲情绪你要排毒㗎嘛，即係除咗你去大小二便之外，你流汗之外，你透过吐痰你都可以排毒㗎嘛，咁所以都係咯，好多痰咯，好多痰扣住喺个喉咙嗰度，你好难发到声㗎， 即係呢个先突然间即係意会到以前从来都冇㗎嘛，即係见到喺街嗰度呢啲阿叔呢卡住咁样呢你就秒晒啦，今时今日就諗下啊，其实呢一个都系一个技巧嚟㗎喎，要学㗎。 嗯，其实佢系排毒啫。 咁呢个动作就真系唔适宜喺即系街嗰度做咯。 系啦，喂，你住嗰日有冇睇 拉咗噶？ 有冇睇过一啲 po 啊？就有啲人咧系做呢个快速测试咧，但系佢哋喺公众地方度做啊嘛。有个人系影到即系地铁车厢，佢踎喺度，而喺度撩鼻啊嘛。即系我觉得你使唔使咁急啊，大佬？ 仲有一个阿叔系喺茶餐厅啊，食紧风沙鸡翼啊，定唔知乜嘢多屎嘅时候咧，突然间撩鼻，佢仲要系俾人影到佢 positive 咯，中咗咯系。你影咗嗰张相，你都即系即刻惊到唔知咩感啊！ 唔系，我真系觉得你使唔使急到咁啊？系嘛？即系验人都唔使咁急啦，唔系听日就要生，今晚就要生啦，系嘛？ 茶餐厅验人， 喂，嗰啲系公众地方嚟，唔系我见到嗰个叔咧喺地铁咧，佢不特止啊，佢系坐喺个地下嗰度咧，喺度撩鼻嘅，坐喺个地下度啊！ 我有睇过。 佢系喺嗰张凳嘅，即系嗰个长凳嘅玻璃隔篱啊嘛。佢唔知系当嗰块玻璃咧，系啲隔板啊，觉得安全啲。 我净觉得， 我仲觉得佢撩得会开心下。 系， 唔系，反正平时都撩鼻噶啦佢，所以对于佢嚟讲系绝对咧做呢个 testing 咧撩鼻系冇难度。平时佢都撩得好入噶啦，我相信。 OK， 咁 咁其实我系翻去 AK 身上嗰啲都系。喂，咁你而家仲有即系几日要隔离啦？咁其实你有冇啲咩准备啊？或者有冇啲咩药咧喺你身边，即系支持紧你嘅？即系如果你冇嘅话，即系我底下谂就嚟救下你啦咁样。 我就阿罗彪啦，头先都话阿罗彪俾咗个棉花升温胶囊俾我啦， 就系得呢个啊？你有冇食过？其实你有冇食过得唔得先？因为坊间其实有人又话得，又话唔得。头先嗰个即系被访者又话啊，原来即系呢中成药咧，未必每个人体质都会 OK 嘅。咁你有冇食到啊？ 我有啊，食咗两次咯，已经我觉得 OK， 即系嗰个效果好似你条气好似顺啲咁样咯，咁啊唔会成日 哦， 同埋好似屙两次咯，食完之后系真系 见咗一个 屙， 系 又排毒， 都系另一种排毒嚟嘅，其实 系都系 我睇咗 吐痰都系异曲同工之妙， 佢都有讲。呢、这、一个即系中成药嗰个效用，咁佢都有讲，其实佢的确咧，即系佢有讲分析翻嗰个胶囊，其实系唔知三十几种成分喺里边，咁佢的而且确起码占咗一半以上咧，的确系有即系排毒啊，即系清热啊嗰啲作用，咁所以即系就话如果系中咗今次呢一个第五波 Omicron 咧，的确系会有啲作用，不过佢都有提到同阿头先阿 Tony 所讲咧。其实唔系个个人体质都受到嘅，咁所以就即系要试一试咯。咁可能喺 AK 身上就咁啱 work 咯。 系啦，我谂以往我哋即系食开嗰啲即系温和嘅，即系用嚟止伤风咳啊嗰啲咧，其实都可以试下。咁但系要强调系温和啊，每个人有体质又唔同啦，同埋即系唔好劲食咯，适可而止咯。 冇错，冇错。 如果跟住有另外一种病噶啦，仲长寿未可能。OK， 咁但系点过呢嗱，即系其实虽然咧，我哋已经好似好有经验咁啦，过嗰两年咧 ，OK， 都已经系试过好几轮嘅 lockdown 啦。咁但系今次净系自己依一条友，真系一里面攞转街都唔敢，都其实唔可以添啦，基本上啊。咁你点样去排遣呢吓？啊点样 entertain 自己咧？除咗呢个重拨之外，你唔可以由朝到晚喺度重拨噶。 冇啊，不如咪就系可能喺呢一度就画下画啦，有啲唔同嘅画作咁样啦。 带埋啲画嚟。 哇，佢真系 show 到你睇，佢挂晒喺墙上面画晒，哇，画得咁靓啊！你原来 个 pro 系佢画嘅咯。 哇，你真系一个画家嚟嘅，系咪你噶？啲作品 系真系画。咁然之后慢慢去涂嘢啊，性情啊，咁然之后又跟住又睇下啲N 字头嗰啲平台啊咁样咯。 我发觉咧，你第时好翻咧，你可以开翻一个中招画展啊，即系就系展示翻即系你中招期间嗰啲画作啊，应该都系卖点嚟嘅。 系啊系啊， 都系嘅，你啱。 同埋我觉得我哋认识之中嘅 AK 系真系超级机械嘅蒲精嚟噶嘛，你系典范嚟噶嘛，其实基本上系咪？ 哇，冇蒲好多年啦，好似即系已经 系咩？ 呢、這个疫情之下，你都被逼都接埋咗两年啦，系嘛 ？OK， 咁所以突然间你好似发现咗自己另外吓好优雅同埋灵性嘅一面，又画画又重拨咁样咧，都几好啊！我觉得 灵性嘅一面系。 好 spiritual 啊！突然间觉得自己，同埋嗰 只大家姐你点睇啊？大家姐， 我觉得你应该要学埋茶道咯，因为嗰啲要好花时间去学啊，同埋即系你斟一次茶咧，即、就、系、是、你明明蒸一杯咁细嘅茶要三个钟噶。 系啦， 几花时间去做， 系啦，咁啊容易打发啲，同埋你记住一定要着和服，系啦。就算冇和服，都摺个箍笋喺你即系背脊咁样咧，扮和服咁样有要啲。 我见到佢嗰张 sofa 咧有个床冚嘅，你就攞嗰块嘢嚟当和服着住先。 癫咗咁，好在冇人望到啫。 唔系啊，因为真系咧，你自己一个其实咧有好多即系 documentary 都话咧，其实系好闷啦，或者系即系冇朋友啦。即系你见到有时即系除咗嗰个撩鼻阿伯之外咧，我哋呢几日都见到有啲 video 咧系有啲人系可能喺即系禁闭嗰个营入边即系失常啊，或者一个咧。是不停咁样舐嗰个地铁车门定系火车车门，唔知道发生咩事。 有好多真系好失常嘅人，咁所以 唔系，我反而觉得咁嘅人咧，其实系好容易适应嘅动物嚟嘅。即系以前咧，即系我讲，即系而家你会清心寡欲啦吓。即系但系平时嘅时候咧，突然间咧发觉自己冇乜景嘅时候咧，你好啰挛噶嘛。但系呢啲咁嘅时势嘅时候咧，你逼住要清心寡欲咧，你反而觉得你会去 easy 接受嗰个局面噶，你都冇得谂噶啦，系嘛？ 系啊，啱啊， 系嘛？而家上机 app 嚟做咩啫？都冇用噶啦，都个睇字，不如唔上啦咁样， 系斋倾咯， 系斋倾， 系啦，会唔会喺机 app 上面你会遇到一啲咧？其实都系继续确诊咗，然后独留在家咧，都系揾人去 chat 下嘅朋友，可以成立一个组群。 系以前咧喺个 app 嗰度咧，一定要标明你系 HIV positive 定 negative。而家系COVID positive 定 negative， 即系要标明系啦。如果大家都 positive 咧，就可以即系互相鼓励、互相劝勉。 唔系近呢两个月咧，已经见到有好多啲机 app 上面啲 profile 咧，佢第一句喺 profile 里面写咧就系话我已经打咗三针啊。好似突然间咧， 见咗好耐啦， 系啊 系啦，好似突然间咧，即系个市场定位高咗嘅，佢打咗三针嘅， 系咯，我就想问埋 A K 呢个问题咧，即系其实好似你而家嗰个情况就唔系好严重咁样啦，其实会唔会系你打咗几多针嘅咧？三针定两针咧？ 我打两针， 打两针，咁但系都已经有一啲数据话俾大家知啦，即系就算打针唔系等于你唔会有机会中招咯，只不过就系话你中咗招之后咧，其实就入医院啊，同埋即系比较严重化嘅情况咧，系会减低好多好多嘅咁样咯。 系，冇错。 OK， 嗱，你今日好似系做咗最后一次即系啱啱新嘅一个测试，都系 positive 系嘛？ 系，冇错。 OK。咁你 今朝做嘅， 今朝做系嘛？咁慢慢啦，因为你都系啱啱前日先至即系中招啫。 嗯， 系我谂都要匿多三五七日噶啦，我都要。 系咯， 即系安全起见。 头先阿 Tony 话俾我哋知道，佢大概一个礼拜六日之后咧，佢其实已经好咗好多啦。 嗯， 系， 系啦，咁起码系咁啦。咁就即系总之话俾自己知，诶、哎，一个礼拜啫，喺我嘅青春里面，一个礼拜算得系啲乜嘢？ 系个 有期徒刑嚟嘅。 系咯，画多几幅靓画咯， 或者疯狂做 facial 啦。 我会。 OK，OK，thank you。 咁啊 ，AK， 咁希望你再康复啊。 Thank you，thank you，AK， 多谢你。 喂，俾你点唱一只歌好冇？ 真噶， 冇嘢做嘅时候，咁啊最好听下心机啦，系咪？ 佢好中意 Sammy 噶。 好啊，你拣一只歌。 咁就希望呢疫情里面都大家都可以长大啦，我们都是长人长大的啦，好冇？ 好， 送俾大家。 长大好啦，长大好啦，唔好肥啊。 系唔好肥，唔好肥，千祈唔好肥，真系好大 镬。OK， 送俾 AK。 Thank you， 多谢。 年年夜，灵感也浸没了，寒彻骨。落满地叶黄掉，挨下了，才发现腐泥上片山野花了。人大了，难得放肆地笑，才回头，烦恼尽量忘掉。默然回首，和谁还是一对？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752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150名确诊者死亡。当中一名32岁女死者已经接种三剂疫苗。医管局话死者的血液有异常，怀疑她有急性癌症，相信死因和癌症关系较大。对于新增确诊个案较前几日回落，卫生防护中心指出，个案回落涉及众多原因，不能够靠一两日的数字判断，要观察至少一个星期，强调疫情仍然严峻。另外，啟德德朗村多座大廈被圍封強檢，至今發現過千宗確診個案。中心話村內已經出現大型傳播，希望確診的居民配合到隔離設施。國家衛健委新冠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率領的內地專家團參觀本港的社區檢測中心、社區隔離和治療設施。梁萬年說，香港疫情爆發仍然在快速上升階段，當前最重要的是減少感染、重症及死亡個案。他說全民檢測肯定有效，但必須有周密安排才可以開展，現階段要綜合考慮是否有能力和資源去做，相信特區政府正在研究。政府發言人強調，特區政府將會堅定負起抗疫主體責任，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領導的抗疫機制下，各司局長無分彼此，會繼續肩負起不同抗疫任務，盡快穩控疫情。發言人說，因應第五波疫情來勢洶洶，和確保中央支援香港的抗疫措施有效落實，經跨部門督導委員會暨指揮中心研判之後，行政長官分派特別任務給個別局長，要求他們親自領導相關抗疫工作，動員屬下部門支援，向行政長官負責。林鄭月娥說，面對新一波疫情爆發，確診個案不斷上升，特區政府所採取的每一項措施都以保障市民生命安全為出發點，但在執行上遠超特區政府的自身能力。特區政府衷心感謝中央的親切關懷，定當用好中央支持，全政府上下同心，不斷完善落實抗疫措施，盡快打贏抗疫戰，穩定香港大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沿岸有雾，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展望星期一朝早有几阵雨，下午渐转天晴干燥，随后两三日朝早清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残奥冬季两项女子竞速站姿比赛，持旗手郭宇杰勇夺金牌，为国家队攞到第二金。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国剧830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简爱估到方恒之会来到海边，两个人都好感慨，方恒之预祝简爱一定要幸福，他想最后一次抱住简爱，而简爱亦都冇拒绝。不过在远处的朱丽叶就看到呢一幕。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 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港台电视31为你紧贴国际体坛盛事。 3月4号的开幕式和13号的闭幕式，港台电视31将会全程直播。 期间将每日直播各项赛事，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让全城投入今届冬残奥会。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港台电视31。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旁遮普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Punjabi. सरकार सारे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यों के लिए COVID-19 टीके मुफ्त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वो निर्धारित क्लिनिका या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के चाहवान लोगों को जित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चाहती है। 94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60 साल दा इस तो बाद उम्र दे योग व्यक्तियों नु इको दिन दिया टिकटा वंडियां जानगियां। सरकार अते महर कमेटियां वल्लो COVID-19 टीके दी सुरक्षा ते निगरानी जारी है। टीके थोड़े शरीर नु बीमारी दे विरुद्ध बेहतर तरीके नाल लड़न लई तैयार करदे हन। परिवर्तनशील वायरस दे किस्म द्वारा पैदा होए खतरे दे तहत थानू जिन्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वैक्सीन दी पहली अते दूजी खुराक लेनी चाहिदी है अते सुरक्षा नु वधाउण लई ਅਤੇ ਸਮਾਜ ਵਿੱਚ ਇੱਕ ਸੁਰੱਖਿਅਤ ਢਾਲ ਬਣਾਉਣ ਲਈ ਵੈਕਸੀਨ ਦੀ ਤੀਜੀ ਖੁਰਾਕ ਲੈਣੀ ਚਾਹੀਦੀ ਹੈ। ਵਧੇਰੀ ਜਾਣਕਾਰੀ ਲਈ ਵਿਸ਼ੇਸ਼ਗਤ ਵੈਬਸਾਈਟ www.covidvaccine.gov.hk ਤੇ ਜਾਓ।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林奕康、陈明喜。每集仲会有一个新嘅名字同你讲下佢嘅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6:30，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六晚凌晨12:00，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三文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台湾地区一名唱片公司高层透过朋友安排按摩师上门服务，被设局偷拍裸体影片，遭到勒索800万新台币。佢俾咗部分勒索费之后，唔甘心长期被勒索，报警处理。台北地方法院审理，依恐吓取财罪判犯人曾旭腾有期徒刑8个月。消息表示，本案被害的唱片公司高层男性主管在当地业界中横超过30载，亲手计划宣传培养当地的偶像天团和天后等不计其数，在华语流行音乐领域中举足轻重，有极高的辈分，但是行事很低调。检察官指控2020年11月28日事主透过曾旭腾的推荐找来一名男按摩师上门服务。曾旭腾私下指使按摩师趁机用手机偷录事主的全裸影像，按摩师趁事主睡着之际录低被害人的裸体影片、照片，再透过 Facebook 等私信将多个私密照档案传回给曾旭腾。事主担心不雅影片外流，同意缴交部分勒索金额，但是事主受到曾旭腾长期的恐吓，最后于是向警方报案。判决书指出，曾旭腾犯罪后已经认罪，但是未同被害人达成和解和赔偿损失，而且未归还犯罪所得的财产，依恐吓取财罪判曾旭腾有期徒刑8个月。在古巴，当地的第一间5星级同志友好主题酒店近日开张迎客。该酒店位于古巴北部的 Cayo Guillermo 岛的海边度假区，名字就叫做彩虹酒店。这间彩虹酒店是由古巴的国营旅游机构和一间国外酒店集团合资开办。酒店的主题就是 LGBT 友好，不单止在广告宣传上突出这个主题，酒店内外的装饰亦都采用了彩虹旗等的元素。酒店为顾客安排的多种活动亦都和 LGBT 主题有关，显然是 希望吸引 LGBT 游客。呢一间彩虹酒店地处风光宜人嘅海滩边，共有248间各式客房，仲有5个风格各异嘅豪华餐厅同埋酒吧、健身房、游泳池、网球场、会议厅等等。古巴目前正系就新家庭法草案进行3个月嘅全民讨论，征求意见。该草案允许同性结婚，如果能够获得通过，将会能够令古巴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呢一节嘅 Gili News 报道完毕。 系啦，咁头先讲咗好多都系即系病情啊，或者战争啊，或者好多即系即系人算不如天算嘅事情，有时真系即系我哋都唔知点算啊，可能真系要求神问卜啊。但系其实咧，即系呢几日咧有一件事咧，即系疫情之下影响咗，唔能够进行嘅，就系咧即系经济。咁其实系嗰日系专门我嚟做咩咧？就系、是、打小人啦。咁但係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咁其實即係政府就已經即係通知咗啦，依、這個打小人嘅民間活動咧就要取消啦，今年咁所以 咁啊又明白嘅，又諒解嘅，大家都經過啦，即係鵝頸橋啦，係咪？即係當打小人嗰幾日咧，即係其實唔係10,000嘅，係嗰一排咧，哇！真係排曬隊咧，咁所以喺防疫嘅情況底下，又的而且確真係唔可以聚集太多嘅人流嘅。咁但係點咧？冇得打小人，咁好 係啦。咁其實即系啲打小影嘅姐姐咧，都话：哎呀，小好得生意啊！不过咧，即系疫情之下两年，个个都真系搬晒上网啦。咁其实佢哋都真系与时并进咧，咁就可以用呢个网上打小影嘅方式啦。咁其实咧，有啲 apps 咧都真系俾你自己去入啲名啊，写啲字啊，然后喺个 apps 嗰度打去嘅。但系咧，即系始终你唔够好似嗰啲姐，即系小影神婆打得咁过瘾噶嘛。 系咯，争啲噶嘛， 因为佢哋真系打得好狠噶嘛，同埋最紧要就系嗰啲姐姐先讲一啲咁 mean 嘅嘢噶嘛，我哋讲唔到咁， 冇错， 咁象征噶嘛，其实，咁但系点解 make sure 佢哋真系打咧？ 系啦，咁原来咧佢哋已经即系开通咗咧，系可以用呢、這个。即係直播打小人，或者咧就係錄低去打小人嘅片段咧，就 send 翻俾你嘅。只要咧你用即係用 WhatsApp 啊，或者一啲即係通訊工具，就可能即係俾幅相佢啊，或者係即係俾個名佢啊，即係你對方即係你要打嗰個對象嘅名咁樣啦。咁佢然後就會即係開個壇，就係一個即係冇，當然係無人嘅地方，可能自己屋企嘅洗手間咁，就咧打。然後咧，即係你仲可以揀咧，我要直播。我睇住你打，定系咧，即系我录完 send 翻条片俾你，咁其实都几好啊！咁即系疫情之下，你就又唔需要去咁逼人又逼性，咁但系你又可以即系即系望天打卦，希望即系个神都帮你咁样消除啲小人。 唔系，但我想问一下咧，喺呢个 service 几好啊？即系与时并进啦，好 tech savvy 啦 ，OK 吓、啊，直情 zoom 住咁样睇住你打咯，吓、啊，即系冇花冇假啦，系咪先 ？OK， 打小人 系啦。咁就算我又好憎一个小人咁，然后跟住我即刻即系掟张相俾你，你即刻 print 出嚟，然后即刻就驳落去咧，咁好过瘾噶嘛？其实基本上，但我可唔可以拣埋用咩鞋嚟打小人嘅？即系我要六寸嘅高踭鞋，又或者我要钉鞋，钉鞋最好。 我谂嗰啲神婆系有固定嘅一对嘅，其实 多数系拖鞋嘅。 因为我见嗰啲相系唔系好类似啲拖鞋同埋啲木屐嘅，即系你打得砰砰声咁啊先至。 系，即 系你攞啲水， 唔系仲要指定系荷兰木屐。 因为你攞啲嗰啲碎拖咧唔够力啊。 唔系，但系碎拖又好咧，拖鞋嚟到打小运咧，系真系嗒嗒声噶，系几有 feel 噶拖鞋。 我突然间咧系啦，即系因为咁样咧启发到嘅，即系其实我觉得咧，即系我哋好多自己人咧都可以即系加入呢一个行列嘅，即系反正还言而家疫情啦，大家都可能冇咩做啦，不如去攞多啲生意啦。我谂呢个时间应该大家怨气都颇重啦啩，应该好多人都想打小人啦啩。 唔系，咁但系即系机man系出咗名噶嘛，即系有阵时攞去蒲嘅时候咧，我哋嗰只面嘴咧闹人啫嘛，即系吓二个食饭啦，有几面可以。有几面啊！真系 我哋啊，真系 系 可以嗱，即系嗱， 真可以转头去打小人。 鹅颈桥姐姐有佢哋嘅风味吓，自己人打小人都有自己人嘅风味吓。 Coco， 你其实真系可以谂一谂啊！到即系疫情推强嘅时候咧，你直情哇，我觉得叹为观止嘅，一定咧好多人去访问同埋采访啊！若果有个 drag queen 喺鹅颈桥打小人。 喂，真系一个一个特色嚟噶、哦，超特别、哦， 会唔会被啲姐姐追杀我噶？我抢晒生意， 你去第啲 到 时地 到 时， 我真系可以俾你拣咧五六十对鞋啊， 系嘛？哇，我觉得你真系奇门如市啦。不过我觉得就系好担心头，正如你讲咧，啲姐姐咧即系拎住拖鞋嚟。扮嚟 嘅，唔系到时佢哋个个喺嗰度打紧我小嘅死 Coco 啊！ 你咪打翻佢哋咯， 一对二十系好辛苦噶。不过希望即系真系佢哋，即系一年做一次生意都几惨嘅。咁啊冇有啲人话佢哋冇咗成万蚊嘅生意咁样啦。咁可能希望即系呢个即系 online 嘅打小人服务咧，能够即系为佢哋帮补一下啦。 系啦，不过我即系比较有兴趣就系。以前咧，即系去报道呢个打小人嘅时候咧，通常都有个排行榜噶嘛，最多人想打边个？咁但系今次即系冇咗喺鹅颈桥啦，咁会唔会有呢个排行榜咧？就算网上做都可唔可以即系 send 个排行榜等我哋望一望，扒下都好， 睇下个 好难，好难辨清真伪嘅，可能系自己拣出嚟嘅排行榜咁样咯。不过其实你讲开头先话，即系自己人就好 mean 啫。其实我有个朋友都因为疫情之下咧，佢都即系特登开个 post 咧，话俾大家发泄嘅，尽情讲你心中嘅不快，等你大家宣泄一下，咁大家又可以即系安慰一下。咁其实我觉得呢个方法都几好嘅。疫情之下又唔见得面，又唔可以诉苦，但系大家又要睇下自大家嘅苦况，睇完之后又觉得，咦，佢差过我，真系都 OK 啦。咁 都话自己人系 mean 噶啦，即系唔抵得人好过自己噶，见到人哋衰过自己。系最开心噶， 系啦， 俾个 like 佢。 嗱，疫情底下咁啊，小人都冇得打啦，系咪？咁啊，当然啦，以下呢样嘢，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忘记咗到底嗰件系咩事嚟，因为大家都好耐冇做，同埋其实应该唔记得应该系点样做嘅咧。 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啊！記唔記得好似唔知上一兩個星期咧，我咪講咗一單嘢嘅，咁就係關於呢個蜘蛛仔嘅。OK， 就係 Tom Holland 咧，佢永遠接受訪問咧，都係無啦啦咧，一係係劇透啦，一係講咗一啲就唔應該講嘅嘢啦。咁佢對上一次無啦啦就係話咧，其實咧大修嘅 Spider-Man No Way Home 裡面咧，其實三個嘅蜘蛛仔咧，其中有一個咧係帶二團啊。即系假 pat pat， 我有听到 假 pat pat，pat 战啊！你有提到我嘅 pat 战咯，听到 Banner 话。 于是乎，大家就喺度谂下，到底系边一个咧？咁若果讲个系 Tom Holland， 即系唔系 Tom Holland 啦，即系一系 Andrew Garfield， 一系就第一代嘅蜘蛛仔，就系呢一个咧，就 Tobey Maguire 啦。咁于是乎，最近咧就唔知喺边个场合咧，就系行红地毯，咁就系 Andrew Garfield 行呢个红地毯嘅。咁于是乎，大班嘅记者第一时间咧走去问阿 Andrew， 咦，阿 Tom 咁样讲，咁到底边个带二团呢？咁跟住 Andrew 佢嘅回应系点咧？佢话、：I have no idea, I have no clue 吓、啊，同埋我假设每个人个屁股都系真噶啦，咁样。咁又跟住个记者继续追问佢咯。咁唔系你啊？咁然后爆呢段料嘅系阿 Tom， 咁你又唔认啦？咁即系系阿 Toby 啦，系咪？咁跟住 Andrew 就觉得死啦，唔对路，好似拱咗啊，拱咗阿 Toby 落山崖咁样。跟住佢话：唔系咯，唔系 Toby， 因为我见过佢嘅 pat pat。 点样嘅情况之下见过先？ 跟住就冇 follow up 啦。但我反而觉得佢呢个回应咧系有更加多嘅遐想。 你唔会无啦啦话，诶，同一个朋友 friend 咧好老死咧，我见过佢嘅真 pat pat 咁样噶嘛？ 系咯， 系咯，咩场合你见过？ 我都唔够胆同人哋讲话，我见过 Coco 个真 pat pat 噶。 你可以講㗎，我冇所謂。唔係，因為其實作為一個即係專業嘅 見過嘛 嘅演員啦、啊，同埋表演者咧，即係有時你真係換衫咧，係即係好匆忙地咧，即係是鬼蛋。即係就算有人喺附近咧，你都照換衫啊，照除衫咁樣嘅。不過你講嗰、那個嗰、 啊 那個相， 所以有時係好冇公德心嘅咁樣。 費事失場嘛。其實我試過喺文化中心上面換衫個平台。真的有一次唔知聖誕節參加佢哋啊 Brian 有個咩歌唱比賽嘅表演嘉賓，跟住我真係揾勻成個即係文化中心揾唔到，我唯有揾個冇人嘅平台嘅角落就喺度換衫咁樣咯。不過話說回來咧，咁、其實即係我都有睇過佢哋三個人咧嗰幅相，反而我覺得 pat pat 咧就唔係話即係好。好明顯有加大咯，反而我覺得有某位啊 Toby 咧前面係，我覺得係比較更加搶眼咯， 係、啊，即係嗰個重要位置嘛。 系啊， 嗱、我都有呢一个怀疑嘅，因为咧，我好少觉得咧，因为其实太紧身啦，你所有嗰啲咁嘅英雄装咧，即系唔单止系即系蜘蛛侠啦，系咪？咁所有都系紧身到死嘅。其实你见到好多年前有唔同 series 嘅 Batman 咧，其实你都见到吓、啊，咦，嗰度不寻常地，点解浓起咗嘅咧？咁、样 系激突。 系啦，有激突噶嘛？咁我觉得系咯，应该系做咗手脚嘅，然后先至令到嗰度咧系有啲线条咁样咯。 我谂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嗰个件衫系咁紧咧，如果你唔特登加啲嘢上去咧，即系可能调翻转佢哋觉得啊死啦，咁咪俾人少。大家都知道已经系最紧噶啦。如果我唔特登整少少形态出嚟嘅话，啲人咪会以为嗰、那个。部位好细，系啦，所以我觉得都有系唔出奇。 唔系大细嘅问题添啊，甚至就系如果男士你会好明白啦。如果你着单车裤嘅话咧，我唔系讲大细嘅，而系话你贴到咁嘅时候咧，其实基本上系乜嘢形状都会见到噶嘛，咁就会好三级噶啦嘛。咁所以我觉得就算唔系为咗加大都好咧，你都要吓，即系将嗰个轮廓稍微令佢变成系冇咁清楚。 系或者个线条系比较即系decent 少少，因为有时你啲形状有时歪咗啊，或者系即系向上向下，其实都会睇得出噶嘛。咁其实咧，即系坊间真系有一啲咁样嘅，其实佢唔系特登为你隆大嘅，只不过系即系你拍咗上去咧，咁、那个位置就会即系。圆啲啦，同埋个线条咧就冇咁分明嘅，咁不过咧都会有一个少少加大嘅效果嘅。咁我觉得做表演其实呢个真系无可厚非嘅，即系其实你见好多嗰啲超人衫啊、Batman 衫啊，其实嗰啲胸肌啊、腹肌啊，即系或者系嗰啲二头肌啊，都系假噶啦，都系件衫嗰度即系加大咗赚出嚟噶啦。 系你记唔记得有一个 series 嘅 Batman 咧？我唔记得系边个做噶啦。嗰阵时咧系俾人笑得好紧要噶嘛，嗰件 Batman 衫，你有冇留意啊？嗱，成件衫已经好似盔甲咁样啦，同埋好似有晒线条啊，有晒腹肌啊，有晒胸肌啊咁样。但系零舍舍望望，咦唔对路喎、啊？点解胸肌嗰度嗰件衫系有两个 nipple 嘅？你见到系边一站啊？系俾人哋笑得好紧要噶嘛？你使唔使件衫嘅 nipple 位你都要加落去啊？ 即系代表佢啲手工好仔细啫。 好似系真系有呢个情况，因为近排即系啱啱对上呢个礼拜，某电视台嘅英文台重播紧呢几套嘅即系 Batman 嘅旧片咁样咯。 OK， 喂，但系讲开呢一个咧，重要位置嘅形状吓，我最近啱今个礼拜听到一个好有趣嘅消息。嗱呢一排咧就好多啲富豪啦，就即系尤其是上年啦，就争住咁即系射呢一个即系火箭就上去太空咁样啦，咁希望可以制造呢、這、一个即系太空漫游嘅 tourism 啦吓，一个新嘅industry 一个新嘅客路咁样啦，咁啊其中包括有 Richard Branson 啦，就抢先啦，仲要早过呢个 Jeff Bezos 啦，即系 Amazon 啦 ，OK， 大家记唔记得 Jeff Bezos 咧射人上太空嗰个火箭咧嗰个形状啊？ 唔系好记得。 完全是一个何必仔嚟噶嘛，系俾人笑咗好耐噶嘛。 即系譬如有哎呀死啦，点样讲咧？即系有应该有嘅地方同埋部分喺嗰个火箭都有呈现到出嚟嘅。 系啦。是该有的是有晒的。咁所以其实直情觉得话你完全冇鼻炎啊。送一个何必仔上天啊咁样。OK, 但是你呢即回顾返呢即呢一个即飞人上太空呢因为一定是火箭炮㗎嘛。咁理论上面火箭炮嘅形状呢都系接近下即男性嘅生殖器官啦系咪先。咁但系最近我今个礼拜听到呢就系德国有一个女权嘅组织。呢、這、一个女权组织呢系一个艺术嘅组织嚟嘅。咁最近咧就發起咗個 petition， 呢個 petition 咧真係咧別開生面，我覺得真係有鬼有型。就係咩咧？佢哋設計咗一隻太空船，但呢個太空船咧就唔係呢個火箭型嘅，就叫做 vulva shaped， OK， V U L V A， OK， vulva 係另一個字眼嚟形容咧，就係女性嘅性器官嘅。咁就係咧就係圓圓地，好有曲線，好 curve 嘅，令人哋聯想起咧可能係女性嘅性器官嘅。咁然后跟住呢佢哋就係话透过呢个 design 呢就可以呼吁就係欧洲嘅 Space Agency 呢应该考虑下次送人上太空嘅时候呢可以改用呢一种设计嘅太空船。咁就证明呢就算你飞人上太空其实个太空船都可以反映到呢其实 humanity 呢唔系只得呢一种嘅。 可以有男性化嘅一面可以有女性化嘅一面嘅。 咁我諗最初設計嘅火箭其實都係即係可能係比較尖長嘅話就能夠衝破大氣層嘅。咁當然啦我覺得有唔同嘅設計呢都 OK 嘅可以即係欣賞一下或者即係如果用得着嘅話呢我覺得坐上去都幾新鮮呢。因為其實你見外太空船即係嗰啲外太空片集呢射啲即係可能有啲飛機啊或者有啲外太空飛出嚟都係一個圓淡淡嘅飛碟嚟 㗎。係。但係點解會成日都諗起男性性器官呢因為其實你真的要射火箭咯。 嗯。冲上云霄。 是啦。是另一个原因来的。 讲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话的话问问自己。 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就以呢一个即系疫情为题啦。咁啊，即系访问咗好几位而家独留在家，咁亦都系要即系自我隔离确诊咗嘅啲自己人啦。我相信嗰个确诊嘅数字咧，唔会喺短时间之内咧会下跌都好多嘅。咁所以希望大家都真系要小心啦，吓。咁头先都俾咗一啲 reference， 俾咗啲提示大家啦。咁就算你发现自己系呈现阴性都好啦，即系唔好咁快就放自己家嘛，因为可能你身上面都依然系带毒嘅。咁所以希望为咗屋企人着想啦，为咗工作。安全都尽量忍得就尽量忍啦 ,OK? 咁係囉独留在家自我隔离冇嘢做未听多啲收音机囉係咪 冇错係。 好啦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自己人再见大家 ,stay safe!OK, 拜拜 拜拜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三岁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关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的皆因你癫癫的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声声叫提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风Hey 好清新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